第222集。别跑，我来救你了。翻滚的热浪扑江而来，幽深的走廊此时还没有完全过火，只有疑似被爆炸掀飞了墙面和门板的部分由火舌吞吐，而其他地方的火则暂时被门阻断在了屋内。可那赤红的火焰，他们争先恐后地从窗户里、门缝里、从天花板里向外招摇，如同巨龙怒张的嘴，它在喘息，它在酝酿，它在积累，只等准备好的那一刻，就疯狂地吐出能够吞噬一切的烈焰。程茂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翻卷的火苗， 吊顶里已经过火了，预估离爆燃最多五分钟，加快速度搜索，我叫你们撤，必须马上撤回。 是。 两名指战员将水带接上楼内的消防栓，压灭走廊上的火，其他人则深入分散开来，一间挨着一间地寻找受困群众。仁义径直往他爸的病房跑去。走廊越深，越靠近起火点，烟气越大，两米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看清房间号也异常困难。仁义摸着墙，弯着腰前进，凭着记忆寻找他爸的房间。突然，仁义听到了对讲频道切换时出现的空白音，接着程茂的声音在仁义耳边响起： 仁义，我把你放进来已经违反纪律了，你要是出事，我职业生涯也到头了，但是兄弟一场我认了。我现在命令你，无论如何平安回来，不是为了保我自己，而是不想失去一个兄弟，明白吗？ 谢你茂哥。 在经过一间宿舍时，仁义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几声金属敲击声，他愣了一下，他知道那是什么。这一瞬，他的内心挣扎了起来。在火场救人就是抢时间，早几秒晚几秒完全足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他现在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他爸和龚应贤，否则多耽搁的时间都是他们两人的命。可是现在有人在求救，就在自己旁边。仁义的步子怎么也迈不出去了，他朝着墙面狠狠地捶了一拳，几乎把嘴唇咬破。他站起身，打开了门。一个老奶奶正奄奄一息地爬在床底下，她捂着口鼻，用饭盒敲击着床腿。翻滚的浓烟在上空漂浮，还没有完全落地，但她已经呼吸困难，神志迷糊。这种环境下，人撑不过三分钟就会中毒。仁义跑了过去，将那铁架子床推开，把老人从地上横抱了起来，转身冲出房间，同时高喊道： 这里有人，这里有人。 他往回跑了一段路，一个消防员突然从迷雾里钻了出来，是屈阳波。屈阳波毫不犹豫地从他手里接过老奶奶： 交给我，你快去找他们。 仁义没有多言，两人交换了一个坚定而信任的眼神，他转身又往走廊深处跑，继续往里走。温度陡然升高，起火点就在前方，不是他爸的宿舍，但一定是离他爸的宿舍很近的地方，因为这里火势汹涌，消防水带是无法到这里的，若是拉到这么深的位置，半路上就会被烧穿，所以他没有了水的掩护，只能靠自己。穿着阻燃服也无法阻挡无孔不入的热辐射，那仿佛能把人烫化的可怖温度灼烤着仁义的每一个毛孔。他感觉得到身上汗流如雨，高温烘烤不断夺走他体内的水分，更不用提那凌迟一般的剧痛。而仁义的日常训练就是要适应这样的剧痛。出于职业习惯，每到一个地方，仁义都会观察周围的防火措施。他知道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消防栓，他折返回去，在墙上摸索着，很快就找到了。他从里面提出两个干粉灭火器，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必须快速通过的路。他忍着常人所不能忍的地狱环境，找到了他爸的宿舍。宿舍门已经变形了，无法打开。他后退两步，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在门上。大门洞开，一股火浪如猛兽般扑向仁义。他并非没有预判，所以在踹门后也马上就扑倒在地，但还是被火舌舔到了后背和手臂。 阻燃符能保护他的时间很短，他奋力地在地上翻滚拍打，很快压灭了火苗，但衣服也被烧出了窟窿。高温像烙铁一样透过那些窟窿在他的身体上打下疼痛的印记。人已顾不得这些，他爬起来冲了进去。屋内已经大半过火，几乎没有什么闪躲和落脚之处，人根本就进不去，也无法看见里面的情况。他的心脏像是被掏空了一般的恐惧，他大喊道： 爸，顾一贤，爸！ 无人应答。仁义一边喷干粉一边开路，强行冲了进去。猛烈燃烧的不透风的房间内温度恐怕逼近千度，在这里多待一秒钟都能生生要了人的命。仁义觉得自己每进一步，皮肉都要化作血水顺着他的躯干淌干净，但他还是以非人的意志力走了进去。宿舍面积不大，如果没有浓烟烈焰的遮挡，其实一眼就能看明白。床底、窗边、浴室这类人惯常躲藏的地方都没有人，是个空屋子，而且他爸的轮椅也不在。仁义转身跑了出去，短短几秒钟仿若死而复生。他爸腿脚不便，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他肯定走不远呢，也许就在附近。那供应贤呢？供应贤又在哪里？仁义踹开隔壁的宿舍，嘶声大喊： 爸，顾应贤！ 他的心虽然在胸腔内，但却痛得仿佛被扔进了火里焚烧。他急到掉出了眼泪，可泪水在地狱中没有存在的价值，瞬间就被蒸发了，只在那张被熏得灰黑的脸上留下两道污浊的泪痕。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不行，仁义，你要冷静下来。仁义， 仁义在心中对自己大吼。他爸和供应贤都有丰富的火场自救经验，一个来自实战，一个来自书本，这种情况下他们两个人会怎么自救？带着一个坐轮椅的老人穿过已经起火浓烟密布的走廊逃生是不可能的，从三楼跳窗也是不可能的，坐以待毙更不可能，那该怎么办？仁义猛然想起来，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公共厕所。仁义回头猛冲向走廊深处，躲过走廊里四处蔓延的火苗，他找到了那间厕所。女厕门大敞着，而男厕门紧闭，门缝里露出一点衣料，里面一定有人。高温作用下，大多门框或门都已经变形了。仁义撞了一下没有撞开，他用力拍击门板。 爸，顾应贤，您听到吗？开门，开门啊！ 里面没有动静，仁义用脚踹，用身体去撞，门已经被撞开了一条缝隙。他从腰间解下撬棍，去撬卡着门板的上门框，在粗暴的破拆下，门终于被他弄开了一条足以供人通过的缝。仁义挤进去一看，心脏几乎停跳。厕所内尽管比外面好一些，但也已经毒烟弥漫。任向荣戴着面具，披着防火毯，坐在轮椅上，双手无力地垂落，而供应贤倒在地上，两人均是不省人事。供应贤只穿了裤子，他的衣服都化成了进了水的布条，封住了门缝，试图阻止要命的烟气钻入。他的腿上有明显的烧伤。仁义冲过去，先摘下自己的面具扣在了供应贤脸上，顺便探了一下他的脉搏，尽管微弱，但还在坚韧地跳动着。供应贤突然动了一下，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茫然地看着仁义，似乎努力想要看清，却逐渐失焦。 应贤，应贤，别怕，我来救你了。 供应贤听不清仁义的声音，也恍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双目在本能地寻找着焦距。模糊的视线里，一个人影晃动，渐渐地他看出一张焦急的痛苦地擦着烟灰的脸，渐渐地他看到那张脸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眼神就在此定焦。 回忆与现实瞬间交错，重叠着浮现在了龚应贤的眼前。他看到烈焰侵蚀的绝望炼狱中，一个人坚定无畏地向他走来，朝他伸出有力的手，给他宽厚的怀抱，用干裂的嘴唇撑起的笑容上方，一颗小小的黑痣在他狭窄的世界里就此烙下了终身不忘的记忆。那人说， 别怕， 别怕， 我来救你了， 救你了，叔叔，救救我。 人义痛得仿佛有人在剜他的心，他勉强抹掉眼泪，又起身去检查他爸。当他的手指抵住人像荣的颈动脉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时，他愣住了。仁义疯了一样的去摸任向荣的脉搏，去探他的鼻息，均无反应。他喉咙里发出濒死一般的悲鸣。他将任向荣平放在地，托高下巴，双手交握，开始做心脏复苏。 爸，爸，醒醒，爸，求求你，醒醒，爸。 仁义泪如泉涌，已然模糊了视线。他不断地按压着任向荣的胸膛，交叉配合着人工呼吸，却不能换回一丝一毫的回应。